往年的那里湾，处处是荒山，没呀人烟。如今的那里湾，与往年不一般，不呀一般。如啊今的那里湾，与呀往年不一般。再不是旧模样，是陕北的好江南。陕北的好江南，鲜花开满山，开满崖山，学习那南泥湾，处处是江南，是江呀南。有学习来有生产，三五九律是模范，咱们走向前，鲜花做模范，咱们走向前。